大兴。 要要违章了，我不知道，驾照差点被扣掉。 别急，下载个平安好车主 APP 就不怕了，随时随地查违章，快速精准，覆盖全国。 查违章就上平安好车主。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英雄者就黎明于水火，论三国手游，当有史诗之战场，激变之智谋，无双之动作，握百万雄兵，战天下群雄。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义薄云天关云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意涵。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真的非常开心。九音游戏里面，不管从画面、操作、打斗特技，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都超级棒的。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九音手游今日正式上线，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九音真经，这是你的家。 一会儿我兄弟来斗，你吃不了兜着走。 兄弟，谁没几百个兄弟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热战枪点着。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决战挺低调，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蜗牛为梦想而生。 2017，感谢有你，平安车险。 大雨中为我抢修换胎， 大周末的替我修车跑理赔， 用心为车主才是好车险。 平安，我们选对了。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会歇脚在何方，去等待心中的渴望。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无奈，潇洒又何妨。何不游戏人间，管他虚度多少岁月。何不游戏人间，看尽恩恩怨怨。 忧郁王子也有不忧郁的时候，这是图安格的游戏人生。这样的歌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那种作品当然也是比较另类的，听起来会有点意外的感觉。可是换个角度想一想，你说谁能一天到晚24小时都皱着眉头唱歌呢？再忧郁的王子他也有光明的一面，这才是应该的常态。感谢你在今天能够继续光临我们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姜育恒的一首痛快的歌。 是非非，统统留给岁月，我要走。 笑谈成周公，不再回头，这世界太啰嗦，好听的话说太多，不再等候，这滋味不好受，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 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送礼物， 今年夜送春节前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电话报价就送安逸行三次洗车服务，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 长城润滑油。上汽通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领潮上市，即日起购车即享24期零利率金融贷款方案，置换最高享8000元置换补贴，详情请洽谈北京当地经销商。 哟，好久不见，瞧瞧你这皮肤够水嫩啊，有明星气质啊。 冬季天气干燥，要更加注意保养和保湿。这不，我的爱车也刚刚做完保湿护肤，我和他正准备一起赴约呢。 这大冷天的你还总洗车，多贵啊。 告诉你个秘密，现在起车险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平安车险4008600询价，就可以免费获赠爱一行洗车服务3次。 这个我知道，4008600嘛。 对喽，平安好礼不花钱。 哟，好久不见，瞧瞧你这皮肤够水嫩啊，有明星气质啊。 冬季天气干燥，要更加注意保养和保湿。这不，我的爱车也刚刚做完保湿护肤，我和他正准备一起赴约呢。 这大冷天的你还总洗车，多贵啊。 告诉你个秘密，现在起车险3个月内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平安车险4008600询价，就可以免费获赠爱一行洗车服务3次。 这个我知道，4008600嘛。 对喽，平安好礼不花钱。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平时放歌伤感的总是占了大多数，其实伤感的歌背后的那些故事也许并没有那么的凄惨，可是有时候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发起伤感来看见美的东西也要伤感两下子，然后乐观起来呢，面对烦恼的事情也可以特别的乐观。继续来听到的就是三位女人聚在一起来调侃各自的年龄，来听到张艾嘉、李心洁和刘若英的203040。 Thank you. 触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别怕爱会带你去哪边，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起点，担心明天是浪费时间，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Take it on，放轻松， 经常说某一首歌是不老的经典，其实绝对意义上的不老经典是不存在的，任何歌曲都难免的会带有时代的特征。说它不老，不是指它外表不老，而是内涵不老。比如李宗盛多年前有一首《凡人歌》，那编曲的模式早就过时了，这个没人否认，可是凡人的心情不会过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到的是五月天和萧敬腾用比较摇滚的方式重新来翻唱这首《凡人歌》。 想 求的容颜，幸福就算是遥遥瞬间。 我是胡歌，平安车险祝你节日快乐，平平安安。投保平安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省心省钱，千万车主的信赖之选。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